也干， 今夜就要把黄金请，有日期两天，七天大字到了半天，二郎小雨露一番， 好一个真的王宝钏，这半条溪也往南，怀中提起了一滴江阴房子在地平川，这的银子三两三，昨夜打草做杨柳，卖林落做衣衫，大圣水之当还我与你风流的夫妻，就过几年呐， 这定银子我不要与你娘，所以说汉家的钱买多多花多饭，买之前花多饭，买大大喜马店，做一个小子的命儿在那天下传， 日烈你就该在家园，为何来在大道边为君旗下无良意， 是今晚的大咒戏《空城计》，由西派再传弟子张建国、高希禄分别饰演孔明，司马懿由著名花脸演员邓沐伟饰演，请欣赏。 有请丞相。 承诺，咱们一父王。

府新兵至此，为何城门大开？看诸葛亮又在城楼弄鬼，不要中了他人之计，待我先传一令，众将分，听分都一令。老小三军听分明，他一个大大不西城记得定战争的头，不亲 官府。 金， 我已曾差人 起大厅大厅的芝麻岭的边疆往西行，并非是马祖某少才能加饮食将衰不活，才是生活的家庭。你多我三成多，家无心谈而无言，有多的下沉，只可晾在地楼，把家等等候你到此谈啊谈，谈谈心尘埃并无别的啊，今早你背下羊羔美酒犒赏你的三那尊，到此就该把成亲。为什么你犹豫不定，进退两难，为的是火情左右情的痛人两国，我是又有埋伏又有兵，你不要胡思乱想，心不定你就来来来起上城楼。 小年纪知道什么，老诸葛亮出世以来从不弄钱，后队改为前队，人马倒退40里。撤，待我师陪他。诸葛亮啊，统兵，你这巧计，只好瞒哄旁人，焉能瞒得过司马？想老夫有图便是深通战策，岂能中你的诡计？你失臣也罢，恐臣也罢，我不进去，你且待我何？哦，停了， 停了， 停了，停了， 别走啊！ 司马懿大兵倒退40里呀、啊！